这位声音洪亮的御史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在20年后他将挺身而出，奋力挽救国家的危亡，并成就伟大的事业，千古流芳。这位御史的名字叫做于谦。虽然这次造反以一种极为戏剧性的方式完结了，但搞笑并没就此结束。朱高煦先生将以他那滑稽的表演为我们上演了《朱高煦造反》这部喜剧的续集。朱瞻基确实是个厚道人，虽然很多人劝说让他杀掉朱高煦，但他却并没有那样做，只是将其关在了西安门的牢房里。按说他对朱高煦已经是仁至义尽，可朱高煦偏偏就是个死不悔改的人。有一天呢，朱瞻基想起了他这位叔叔，便去看望他。两个人没说几句话，朱高煦突然伸出一脚把朱瞻基勾倒在地。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都百思不得其解，总是搞不懂朱高煦是怎么思考的，他的脑袋装的是否都是浆糊。既然脚能勾倒，说明两个人已经很接近，你上去撞也好，摇也好，掐也好，踢也好，都能起到点作用。这么多方法你不用，偏偏就是勾他一下，如同几岁小孩的恶作剧，实在让人哭笑不得。闹剧还没有完，吃了暗算的朱瞻基十分气愤，老实人也发怒了，便下令用一口300斤的铜缸把朱高煦盖住，那意思就是不让他再动了。可后来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朱高煦先生突然又不干喜剧演员了，转而练起了举重，他力气很大，居然把缸顶了起来，但由于头被罩住看不清，只能东倒西歪的到处走。待着就待着吧，你干嘛非要动呢？这一动就把命动没了。朱瞻基从头到尾见识了这场闹剧，他再也无法忍耐了，于是派人把大缸按住，然后找了很多煤炭压在缸上，把煤点燃烧红，处死了朱高煦。这种死刑方法极其类似江南名菜叫花鸡的做法，不过名字要改成叫花猪。朱高煦先生就这样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的一生啊，从阴谋家到喜剧演员，再到举重运动员，无不是一步一个坑，极其失败。但我们实在要感谢他，是他的搞笑举动使得我们的历史如此多姿多彩。我曾数次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因为我实在很难理解这位朱高煦先生的行为规律和原因，怀疑他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但在历史之中，人的行为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不管这位朱高煦先生精神到底正不正常，史料记载是否真实，朱瞻基终于摆脱了这最后一个累赘，一心一意地去做他的明君去了。朱瞻基的统治时间并不长，只有10年，加上他父亲的统治时间也只有11年，但他和他父亲统治的这短短11年却被后代史学家公认为是堪与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何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盛世何来？来自休养生息，清静养民。其实封建社会的老百姓自我发展能力并不差，你就算不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他也知道自己要吃饭，要挣钱，要过好日子。只要官府不要天天加收田赋，征收徭役，给这些不堪负重的人们一点喘息之际，他们是会努力工作的。明宣宗就是这样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在他执政的10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 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当年的老百姓而言却是功德无量。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地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这样的裁判呢，才是好裁判，不干扰老百姓的生活，不增加他们的负担。为其党为之是治民若水，因势利导，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朱瞻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比他的祖父要强得多。朱瞻基是明君，是好皇帝，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这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呢？这又从何说起呢？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啊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带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所谓结民利者此也。这句话就指的所谓整修宫殿。所谓仅是欲者此也。这句话呀比较狠，就指的所谓选侍女。所谓勤政事者此也，就是指的所谓皇帝有几天没上朝，难道你李时勉就没休息过？还没完呢，最狠的话后边总结发言还有一句：所谓务正学者此也。那么以上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了，把李时勉呢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个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着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样大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 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文官集团特点如下：一，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二，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是一部分；三，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他们的座右铭是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的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评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确实过分了。这些人的行为啊，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儿啊。如那位李世勉就是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票拟也称调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预览。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工作的经历，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以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很多。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利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招，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这一后招就是同意的权力。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千笔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挥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普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以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地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30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此后明代200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把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这些人就是太监。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例外。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儿呢？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宣德元年，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当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们扫盲。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到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己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殃民、危害四方。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很多人认为朱瞻基这一措施确实是错误的，但其本意不过是要这些太监们学点文化，并没什么其他的企图。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啊，朱瞻基是故意的。从法律上来解释，就是明知其行为会导致太监参权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这位皇帝后头却不蠢，他的这一举措带有政治目的，而要揭示他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就必须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太监是怎样炼成的。先要说明这个话题与生理方面无关，也不探究那要人命的一刀，只谈谈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参与政治的真正原因。太监这个名词大家都十分熟悉，而且大多数人还会在这个称呼前边加个死字，骂起来十分提神且通俗易懂。实际上在明代，要想混个太监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太监是宦官的首领，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的。别说太监呢，就是想当普通宦官也很不容易。在明朝，宦官可是个抢手的工作。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就算你有勇气挨那一刀，还要有运气进宫才行。不要以为当宦官那么简单，也是要经过挑选面试的。官方的阉割场所只阉割那些已经挑选的人。说句寒碜话，要是人家看不上你，连被阉的资格都没有。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对祖先的祭祀就是修仙报恩了。而民间百姓则主要出于攘灾祈愿的现实需要和对自然力的恐惧依赖的矛盾心理。古代人谢神和祈祷仪式是极形象而富于浪漫想象力的，人们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象征手法。乐雅是天云，春季曰慈，夏季曰月，秋季曰长，冬季曰征，祭天曰繁柴，祭地曰一埋，祭山曰祭玄，祭川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折。应祭祀功能的需求，祠祀的建筑就产生了，并随居住、宫殿等营造技术的发展，祠祀建筑也由野外的坟、坛、石进入了有顶的庙宇。又因祭祀仪式的分工专门化和古代人士死如是生的观念，又演变为寝殿、献殿或香亭的组合群体。晋祠一组祠祀建筑可谓把祭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过会仙桥西行为古莲花台，台为方形，寺宇各筑一铁人护祠镇水，以壮威仪。穿对月坊便是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组成的核心群体。献殿殿身三间，歇山顶四周无墙，当心间前后闭门，其余各间在间后的坎墙上安岔子，形如一座凉亭，灵巧而豪放。敬神时燃一炷香，那五谷之气便会使人置身于云雾漫漫、青烟缭绕的神秘氛围之中，从而使人的心灵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上达于天，天人妙合。圣母殿是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圣母传为疏鱼之母宜姜，圣母殿原名为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1尊，明代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宜姜居中而坐，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凤冠霞帔，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鱼沼飞梁在圣母殿与献殿之间，古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沼中多鱼，故曰鱼沼。其上立架十字形桥，架虚为桥，若飞也，故曰飞梁。东西桥面宽阔，为通往圣母殿的要道，而南北桥面下斜如鸟之两翼，翩翩欲飞，边缀勾栏，凭栏赏景，以增诗情画意。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说，此事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立，寻为可贵，进而考其功能，更似一寺通之祭坛。鱼寺是民间的大事，故春旱求雨必选择吉日，即壬辰一类属水的日子，然后在城东筑8尺见方的四通之坛，显生鱼8条，选酒腐肉一类以祭。在甲乙日做一条8丈长的大青龙置放中央，做7条4丈长的小青龙面向东方，相隔8尺陈列车辕，令儿童8人、田色夫8人斋戒3日，青衣立于龙旁。仪式开始，鼓乐喧天，儿童与田色疯狂起舞，然后由于近迷狂状态的伶牙俐齿的巫祝口念祭词，手舞足蹈以请雨。不管形势如何变化，苍龙始终是我们民族文化一个至今不衰的母题。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卦词，到灵星祭鱼祭，从默默无声的神秘卦象到震耳欲聋的祭礼鼓声，哪个不围绕这个母题？这母题具有神奇的生命力，它没有终止于汉代的祭祀， 反而在民间稳固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演成至今不衰的民俗文化形式。龙舞龙灯，龙戏珠，在当年娱记的青龙舞早已种下龙舞龙灯与大型龙舞的原型因子，那手舞足蹈的童子就是后来的手执波珠的领舞者，那强悍的男色夫就是后来的舞龙人。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少不了歌舞表演，所以在晋祠中也有这样的场所，这就是水镜台。水镜台规模壮观，台上东部为重檐歇山顶，演戏时用为后幕，台上西部为卷棚歇山顶，面向圣母殿，三面开场，演戏时为前台，台下埋大瓮八口为扩音之用。在民间，无论哪种酬神还愿的祭祀活动，总少不了表演各类舞乐，以娱神兼娱人，历代皆然。由于古代人民生活困苦，终年辛劳，仅得一饱，闲暇有限，为了调剂生活，每每借祭祀的机会鼓舞欢庆。这种民间的迎神赛社的祭祀仪式具有公开性、礼仪性和娱乐性的特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京城外神宝观神诞时的盛况，念四日周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圣门外一里许，敕赐神宝观，念三日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军容直作乐，更互杂聚五旋，念四日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成于露台之上。宋元时期戏曲博兴，为适应迎神赛社时的演出需要，在露台乐亭的基础上分前场后幕，单面开场的戏台，场地也由四周围观，进而形成有固定方向的戏场，并在各祠庙中普遍出现了。庙会也是随庆典四现迎神赛社而产生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共性活动，也促使祠庙中要有大容量的场院，有的还形成了商业、集会、宗教、社交等综合功能的庙前广场或庙前街。人们在祭祀时怀着既依赖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在迎神赛社中如神兼于人，在朝山进香时又兼郊游踏青的意味。这就是祠庙建筑在布局上、形制上呈现出特有的宗教及世俗共存的双重性。因祀神活动中的主体是人数众多的乡民，就必然反映出其公共性，又因其祠礼目的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又必然呈现出世俗性，表现在建筑形式上是七神献礼的寝殿、祭坛、献亭为核心，于神于人的月楼、戏台相映衬，大容量的活动空间场院为过渡，突出开张的牌坊、照壁、门楼以及长长的香道为序幕的有机完整的空间序列。除此之外，在献殿前的金人台上似于各立一尊宋代铁柱武士，他们如塔似山，为晋祠镇水护祠，而与之遥遥相望的圣母殿中侍女群像各有各的特殊形象，身体的丰满与俊俏，脸型的清秀与圆润，各因性格和年龄大小而异，口有情，目有神，姿态自然，各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思想感情。他们的阴柔之美与宋铸铁人的阳刚之气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哲学辩证法、美学的平衡感，在这些古代不知名的艺术家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人的社会，令人难忘的抒情的美的境界。关于这几尊铁人，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故事。相传这些铁人在金人台上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天长日久，成日月之精华，渐渐有了灵性。他们不仅会说话，还懂得人情世故。特别是西北鱼、东北鱼、东南鱼三尊铁人，他们都是本地户，站在老乡的立场上，故而情投意合，无话不谈。按照铸造年代的不同，他们分为老大、老二、老三。那天夜里，他们闲聊起来，一致认为不该只防自家水患，而应替广大群众防止水灾。再加上庙里老僧对他们非常刻薄，经常克扣他们的贡品，所以产生了逃跑的念头，决定奔向经常发大水的黄河上游。东北鱼的老二当先行军，先走一步。他刚走，守庙老僧就知晓了，悄悄拿了戒尺跑出来，把没有来得及逃跑的老大老三痛打了一顿，造成他们头骨破裂，手臂断裂。再说老二来到黄河边，见河水滔滔无法过河，正在犹豫之时，忽见一老船夫撑着一只小船顺水而来，便让老人帮他渡河，并问老人，你的船能载得动我吗？老人哈哈大笑说，你又不是进此的铁人，还怕载不动吗？老人话音刚落，铁人便现出了原形。原来老人是河神爷，听说晋祠逃跑了一尊铁人，因此在黄河边等候他，点化他从此坐镇黄河水。 一城一往事，一镇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晋祠除了建筑上乘之外，晋祠三绝也是名不虚传。这一绝是晋祠内的周柏堂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北侧，原先本有两株，名为祈年古柏，如今只剩这一株了。周柏距今已有2800多年，树干粗壮，需数人才能合围。在当地人眼中，这株古柏就是长生不老的象征。堂槐位于水镜台前，虽不是晋祠古槐中年代最久远的，但却是最繁茂的一株。每到春夏之际，树绿荫浓。这二绝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圣母殿内宋代的彩塑。由于圣母殿修筑得十分富丽堂皇，再加上古代官员都要到圣母殿来献祭祈雨，这座殿堂就成了晋祠的主体建筑，而原来本该接受祭拜的堂叔于祠，倒反而退居次要的位置。在圣母殿内尚存的43尊彩绘塑像中，除圣母像两侧的小像是后来增补的外，其余都是宋初原塑。在大殿正中幔帐内的圣母，头戴凤冠，面部静谧慈祥，双腿盘坐在木质的方座上，一只手放在胸前，一只手放在腿上，手指隐在袖内，身上穿着蟒袍，沿着膝盖垂向座位下边，整个塑像形态显得稳定而端庄。除圣母外，42尊像中有宦官5尊，着男服的女官像4尊，这些侍从都是各有专职，身份性格也是无一雷同，举手投足顾盼生姿，世态人情纤毫毕现。这些侍女各自都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并显示出不同的气质风韵，有的像是在招呼微笑，有的似乎在窃窃私语， 彩塑侍女个个塑造的面目清秀，圆润俏丽，从容自若。从这些彩塑侍女身旁，几乎能感到她们的呼吸和脉搏的跳动，仿佛听到年轻侍女们的娓娓低语，表达了宋代青年女性的生活和情感，从而也体现了宋代雕塑注重对人物心理刻画的艺术特点。这第三绝是晋祠中的南老泉。晋水有三个源泉，一是善利泉，一是鱼沼泉，一是南老泉。南老泉是三泉中的主泉，晋水的源头就从这里流出，常年不息，水温保持在17度，每秒流量是1.8立方米。关于南老泉，有一个柳氏作瓮饮马抽鞭的民间故事。传说在晋祠北边20里地的金盛村，有一个姓柳的姑娘，嫁给了晋祠所在地的古塘村。她婆婆虐待她，一直不让她回娘家，每天叫她担水。水源离家很远，一天只能担一趟。婆婆又有一种脾气，只喝身前一桶的水，故意增加担水的困难，不许换肩折磨她。有一天，柳氏担水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牵马的老人，想用他担的水引马。老人满脸风尘，看样子是远路来的，柳氏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把最后一桶水递给了马。可是马仿佛渴极了，喝完后一桶水，连前一桶水也喝了。这时柳氏很为难，再担一趟吧，看看天色将晚，往返已经来不及了，不担吧，挑着空桶回家一定要挨婆婆的辱骂鞭挞。正在踌躇的时候，老人就给了柳氏一根马鞭，叫她带回家，只要把马鞭往瓮里抽一下，水就会自然涌出，胀得满瓮。转眼老人和马都不见了。柳氏提心吊胆地回家，试试办法果然应验，以后她就再也不担心了。婆婆见柳氏很久不担水，可是瓮里却总是满的，很奇怪，叫小姑去看，发现了抽鞭的秘密。又有一天，婆婆破天荒允许柳氏回娘家，小姑拿马鞭在瓮里乱抽一阵，一股瓮口粗的巨流不停地从水缸里涌出，眨眼功夫就溢出厨房，流到院心，把坏心眼的婆婆淹死了。滔滔不绝的水流溢出春英家的院墙，流向大街小巷，眼看古塘村在转瞬间变成了一片汪洋。此时春英正坐在娘家对镜梳妆，一听说婆婆村里发了大水，就知道是婆婆把马鞭子拉出水瓮。情急之中，她一手夹草垫，一手执木梳，披散着还没梳好的半拉头发跑回家。只见瓮里的大水像泉水一样不住地往外喷涌，她顾不住喘气，就慌忙把草垫往瓮上一扣，自己愤然一跃坐在了瓮上。说也奇怪，春英坐到瓮上后，水势顿时变缓，一下子由汹涌的大水变成了涓涓的细流，顺着草垫子不停地往外流泻。不一会儿，村里的大水也渐渐地退了，人们才想起春英，纷纷赶到她家。只见春英端然坐在水瓮上，一手持梳，一手挽发，正在安详地梳头。不管人们怎么呼唤他，他也不应声。临近一看，原来春英早已坐化成仙了，只有那股清泉从他坐的水瓮的草垫下涓涓流出，这就是潺潺不息的南老泉水。如今晋祠依旧，他和他的故事也将继续流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是美呀，闹呀，好呀。